咁我諗喺美國嗰啲地方咧，陪審團嘅選擇咧都要好小心，因為有種族嘅問題啦、性別嘅問題啦、階級嘅問題啦、各種嘅利益嚇。咁點樣去均衡就難講。咁想問岑日飛，你有冇睇過一套經典電影啊？叫《十二怒漢》。 有有。 係啊嚇，咁啊個個都中意，我唔知道陳澤明睇過。 積立門啊嘛，積立門做嗰個唯一持不同意見嘅陪審員啊嘛。咁就點樣說服過其他十一個人？支持佢嘅講法啊嘛。所以問題就話其實我哋講咧，阿文傑話，我想問你，你持平英文點講先？ 律师， 我中文就成日讲话持平持平持平，咁如果你 get 到英文咧，咁你用英文嚟表达嘅时候，个持平有咩意思？ 我尝试下啦，飞哥，我都唔系好肯定啦，可能我会用 unbiased 啦，即系 bias 呢个字，但系就相反佢。 即系呢个都几聪明嘅用法。 即系冇偏见，冇偏私，但系人系一定有偏私嘅。 系。 但系问题就话，而家我哋讲持平咧，通常系扭咗去法律上。或者評論上要持平之論，你做記者上要持平，你做法官要持平。但係其實如果中國嘅傳統咧，史書上講嘅持平咧，係經濟上講持平，即係話你將啲價格整翻佢雲。所以英文一個持平就叫做咩 get even， get even 即係掟翻，好似打把秤咁掟翻佢。咁如果經濟上講持平咧就簡單，因為問題就話一啲價格過高或者貧富之間要搞到一個中間點嗰方面持平。但係如果咧講到法律上咧，講到依個係評論上咧，咁即係你就變咗裏邊有個公義喺度。咁就變咗唔同咗啦。個持平裏邊就咩叫公義，咩叫公道，咩叫公平？但如果你經濟上就簡單，中國傳統本來講持平就話經濟上喺價格上，因為過上一季嘅價格過高，而家嘅價格今季嘅價格過低，咁而家你香港而家疫情，所有好多嘅行業都唔掂，咁你政府而家出手幫助嗰啲咁樣嘅食肆啊，幫助嗰啲咩唔同嘅企業啊，佢先都係搞緊持平啫嘛，哇！你哋而家好慘，咁我要俾啲救援俾你哋。俾啲政府補助俾你，點知都係持平嚟㗎。咁你經濟上講持平話 OK， 但係涉及到公義、公平、公道咧，就煩啦， 就複雜啦。飛哥嗰個講法咧，就因為經濟學上咧就較為有一個客觀嘅量化標準去比較，但係當你一講到一啲概念上嘅公平啊、持平咧，就慘啦，因為有價值觀啊， 有價值觀。 咁咧就我嘅價值觀同阿飛哥都未必一樣，我同文傑華都未必一樣。 但係我法律上我就先問阿依個阿陳澤明，你做律師咧，我要問你而家法律界有兩樣嘅好大嘅唔同嘅概念， 係 邊樣嘢係持平？一個叫做咩？一个叫做宁中就无枉，一种叫宁枉无中。嗱，边样嘢持平嘅？你话系嘛？ 冇错冇错， 两个唔同 system。 冇错冇错， 香港而家 system 系宁中无枉喎。 系啊， 即系话唔系嘛？依个但系宁枉无中咧，就有杀错就冇放过。 冇错，或者仲有以儆效尤。我成日觉得以儆效尤呢样嘢对我嚟讲咧，都有一种挣扎嘅。就即系睇下陈泽铭点睇。因為我哋唔會當人係一個工具噶嘛嚇，咁啊以一個個案嚟到洗一警白，咁咧就都要對於個個案嘅人啊嚇，就係有即係有一個公平嘅睇法嚇，公平嘅判斷。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就用咗呢樣嘢做一個工具，嗰個人咧就真係唔係好公平啊！咁即係你哋如果喺法律界，頭先你講得好好啦，你都係為你自己嘅 client 咧，爭取最大嘅利益。無論佢係被控嗰、那個，或者佢係控告嗰、那個，係嘛？咁所謂以儆效尤呢啲，你又冇呢個概念咧？ 當然喺所謂刑事呢個制度裏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作用咧，都係防止將來的罪案發生，我純粹講刑事先啦。咁所以以儆效尤就是一個所謂 deterrent effect， 即係希望將來啲人唔會再犯啦。咁有嘅，一定有呢個作用嘅，成個刑事罪行度。不過翻去飛哥頭先講好重點就係，究竟個我哋所謂普通法寧枉就無中， 寧 中無枉嚇，兩個概念其實邊樣先係？叫公正 系咯系咯， 哇！呢、這个就已经 都系其实两样嘢都系偏埋一边嘅， 系啊，都可以系啱嘅， 持平嘅， 都系可以啱， 系嘛？可以啱嘅。你话一单 case 啊，陈泽铭都知啦，就美国1995年嗰个 Simpson 案， 嗯， 系 啊，依、那个就话话话佢系变咗无罪啊嘛 ，O.J. Simpson， 一个讲榄球啊，打橄榄球嗰、那个， 咁 咧、那個、 就 怀 疑佢系打死咗。 哇，嗰次嗰场 审 判啊，美国好似超过一亿人去观看嗰个审判嘅结果，连阿克林顿嗰时总统咧，本来开开会都唔开住，要睇究竟审判嘅结果系点样。加利福尼亚啊嘛，喺 好睇过我哋啲连续剧， 好睇好睇啊！唔系佢 做 个 戏好似 逃跑嘅时候揸住架车系咁飞咧，咁嗰件。是即係我哋叫好 sensational 嘅，都幾煽情。咁我嗰陣時啱喺美國，咁亦有睇新聞。我喺美國嗰陣時嚇，咁所以都震撼嘅。因為嗰個名人啦嚇，二來咧件事真係好 brutal， 我哋都幾殘忍啊。咁啊啲血啊流曬喺門口度啊等等，咁就鑑生打死啊。咁佢係即係冇人相信 用刀割，用刀割頸。 係啦，即係即係亦都。即係點講呢？因為佢亦都盡量製造一啲佢不在場嘅證據咁樣。咁、但係咧判嗰陣時先有趣，就係話原來你處理嗰啲證據有少少差池，你都舉佢唔入。但係呢樣嘢咧，其實係咪真係喺美國先至通常係咁啊？第二度地方明即係覺得證據確鑿㗎啦。就算我點樣處理啲嘢唔好咧，都唔會應該左右嗰個判斷嘅。 係我哋普通法嗰、那個原則咧，其實係好嚴格嘅。其實真係有人形容咧，一個法院咧，其實係一個 theatre， 係、一個劇院嚟嘅。咁咧當日咧就控辯雙方嘅律師咧就係啦、 啊， 就係呢個演員啦，佢上去咧就去表演嘅。咁所以當日嗰個表演一個好短嘅時間，嗰、那個表演你表現得好嘅話咧，那個法官就可以判到噶啦。咁、所以有人講過嘅，其實普通法咧，雖然我哋香港行咗咁多年啦，英美都行咗咁多年，大家都好讚頌佢啦。但係其實有人話，其實佢唔係好公義嘅啫。 其 實你 Simpson 好簡單，梗係唔公義啦。喂，佢使咗幾千幾多錢律師費啊？聽過$10,000。 嗯。 即係等於香港$70,000。係。咁你一個普通人，你可唔可以請到咁貴嘅律師咧？話？即係呢度已經有唔公平喎，你點樣你個？所以你問題你普通法，普通法嘅問題就話你好難話靠個法官嘅判斷。其實而家香港啲我哋都睇到嘅，個法官如果你唔知佢心裏邊諗咩嘅，如果佢判你有罪，佢一定有説辭；如果佢判你無罪，佢亦都有一定有説辭。 冇錯， 所以你唔知佢裏邊嘅心，可能佢未判之前，佢心已經有咗個腹稿，話要我要釘你。你唔知噶，但系佢一定講出嚟頭頭是道噶，一定話會引引經據典噶。有好多我啦，咁普通法有個保障嘅話，啊，你一定好普通法就好好重視個先例。有先例就 OK 啦。嗱，以前都有判過，咁、個先例。咁第二樣嘢咧就話唔重視先例，仲要揾陪審員，又話係普通人。但係陪審員有個問題喎，唔知道我唔知係咪真事啊？陳澤敏可以講，就我睇嗰套戲啊，講即係判呢個卡邦啊。走私酒啊！咁嘅問題就話佢問題用陪審員判佢，佢唔知幾大搖大擺，因為嗰啲陪審員全部俾佢賄賂曬。 係， 咁你繼續想話，法官臨時到臨審之前，突然間換陪審員又先 OK 啦。 係啊，真係。 當年呢個 Untouchables 嗰套電影啊，奇雲高士蘭嗰套 係 啊，咁啊嗰個啊奇雲高士蘭要求點啊？唔該將成班陪審員同埋個法官調換啦，同隔離個庭。佢去到開庭之前，即係佢有少少戲劇化啦。咁當然係就係飛哥頭先講，佢就係驚所有人都受到呢一個。 咪咯，你陪審員就點啊？佢都買通曬全部，咁都係冇持平嘅啦。 嗱，所以咧，頭先陳澤明一講咧，就令我哋諗起好多荷里活電影咧。點解一去到啲官司片咧，就哇真係睇嗰個啊？譬如你話呢、這個Al Pacino 咁樣，佢做一個辯護律師，就真係睇佢做戲啦。即係直情個鏡頭就等佢出嚟做一場哇莎士比亞式嘅戲。咁當然無論你口才幾好都好，你點樣想說服嗰班陪審員，你都有理據。所以持平嘅意思咧，其實就係話你根據嗰個理據，或者你揾到出嚟嘅事實，然之後將佢作一番陳述，然後覺得帶領佢應該去到一個乜嘢判斷啊嘛。是吗？即如果你没有了这个事实的理据，其实就你把口几叻咧，听嘅人都会懂得自己做判断噶。 系啱咁所以头先讲到咧，我哋好重要就系要有个中间人去做最呢个判决。所以所谓公平公正咧，始终都系个法官或者一个裁决者。嗰、那個設計係最緊要嘅，點樣去保障到佢係獨立呢、 你講得好好，或者咧，阿陳日飛都會發現咗。而近日我哋聽好多審案咧，啲法官咧，我哋以前冇乜點留意，都唔係一樣。 審理同一類型的案件，他們都有不同的角度去講，然後判重或判輕，所以才有人提出說、哎、我要有量刑委員會這樣啊，這樣啊，當然現在沒有了這件事。咁即係所以你頭先話要有第三者，第三者又唔可以再有第三者嘅咯，即係似乎最後就係佢決定。咁咁但係亦都唔係話佢保證到持平，但係個設計上咧就希望可以能夠做到咁，就是、再有 A 嘅意見同埋 A 負面嘅意見，中間要有一個將兩樣嘢綜合。然之後發現應該點睇？ 冇錯，我諗我個答案俾文傑話頭先嗰個回應咧，就係、是、有兩個保障所謂嗰個中立性嘅。第一，法官咧係所謂終身制嘅，即係我委任咗你咧，基本上你就永遠都係法官噶啦，除非一啲好特殊嘅情況之下，我先可以拉你落嚟嘅。咁所以咧，呢、這個已經係保障咗啦。第二，我哋個普通法上面咧一個所謂上訴嘅機制。每一次審完案之後其實可以上訴的。如果你真的很偏頗的話，你上訴咯。基本上是三審的，香港即是第一審你去到上訴庭，最後有終審庭。而香港的設計終審庭還有外籍法官添的。所以答回飛哥剛才都提到了，我哋真係有陣時會見到有啲法官，其實真係唔知佢心裏面諗乜嘢喎，即係佢做咩？ 好笑。 唔緊要，所有嘅判詞都係要寫出嚟嘅。他不可以完全想一個原因去將這個犯人釋放或者 判了罪的，他一定要有合理的解釋寫了他的判詞，而所有判詞在區域法院以上呢都是公開的，是人都看得的，所以他不可以亂來的，如果亂來的話絕對是上訴的理由來的。 那有個機制嘛，你不滿意你就上訴，就上訴再上去終審，但去到終審就沒得動了。 對，始終都要有個終審的， 始終有個 full stop 的咁你俾個機制俾你話，依個地區域法院就審得唔好，咪再上訴，上訴庭再上去高等法院，再上去到終審。但係終審幫個取你就冇得喐噶啦。 對， 依個就去到個審都係有個結論。咁即係話我哋唔可以去到法院咁咁複雜啦。即其實好簡單，你咪譬如等於一個比賽，足球比賽，你都要揾個球證。唔會去到法官咁高層次啊。嗱，揾個球證，但你揾咗佢做球證咧。你就要遵從他的判決， 冇錯。 我要哎呀，你求證，你話你判得唔啱，你俾紅牌我唔啱，我嘈冇啦，你要服佢，因為點解你揾佢做求證？ 冇錯， 因為似個 system 嚟噶嘛，就係度揾咗求證咧就冇得喐嘅，因為一定要佢係最高權威噶啦。啊，佢話你紅俾紅牌就紅牌噶啦，你話又唔可以輸打贏要，你判我呢隊唔啱，咁你冇喐噶，因為你大家未選佢之前，你哋大家即係。通過咗嘛？個遊戲規則嚟咁啊！依個係 我哋歷史上都見到好多次咧，踢世界盃足球賽咧，個白個波已經過咗白界啦，但係個球證睇唔到，就判冇入或者調翻轉，好多次噶啦， 冇得喐噶， 冇得喐嘅。而家當然有啲所謂有啲而家個電子器材就好啲啦，VAR 啦，但係以前經常出現呢啲嘢。飛哥重點就係、是。你可以作為即係你受到害啦，你點樣呢？你拉隊離場，取消場球賽，冇辦法㗎。個機制係咁，你就要跟循個機制去做。 冇錯，咁喺機制裏面當然亦都好多猜測嘅，即係阿陳澤銘一定好清楚，就係、是、咧，今次咧抽到呢個法官上喎，弊啦。呢、這個法官咧不嬲都好嚴嘅，審呢類案件咧，我刑罰得好重嘅，同埋咧都即係好孤注一擲，佢有自己一種睇法。咁另外法官，哎呢、這個就好啦咁樣，或者甚至你估，如果係女法官就好啦。其實有時候未必一樣，即係你又未必估佢唔到，即係估佢，即係所以有少少。如果你話我要靠運氣抽到邊個法官咧，咁呢樣嘢同嗰個我哋相信法律上嘅持平咧，都係有啲距離。 我始終可能我係法律界啦，我始終都覺得我哋呢套機制，我從來都冇話過係一個完美嘅機制，但係喺。比較在其他的制度下面是相對公平的、即是剛才我講了幾個方面可以保障到一個較為公平的審訊、我同意的，其實我們一開始講每人都其實有一些偏見的、即是我們要承認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些既定的立場，對我們去判斷一件事、價值的判斷都有影響的、法官都是人，佢都有啲咁嘅情況嘅、但我哋頭先講咗有幾個唔同嘅機制咧，去保障起碼。在表面上、文字上、法理上，他的判決咧係講得通的。 但 你啊，有時咧，你個持平咧，頭先我哋講咁多咧，都有個問題，就話你對其他人作一個評論，公唔公正判決， 譬如法官咁樣都係對人，但係其實講到持平咧，對自己都唔持平嘅，即係其實唔好對人嘅，對自己唔持平。所以話你見到《孫子兵法》咧，呢個九變篇啊，孫子有句講法叫做咩？叫做話智者之慮，即係智者嘅考慮嘢、思慮嘅嘢咧，就係、是、集於利害。所以叫做集於利害，利就係好處、優點，害就係話唔好處、缺點。即係你問題就話，如果我哋話你智者之慮咧，優點同缺點一齊諗，咁咪好持平咯。即係話我又諗下好處，又諗下壞處，諗下優點，諗下缺點，咁就然後啊，孫子跟住講啊，集於利咧。你如果你話你諗好處、諗優點咧，而無可信也，就增加你做依件事情嘅信心。 嗯， 集於利而無可信，集於害咧，你諗好啲缺點唔好嘅地方咧，就易患可解也，就可以能夠防患於未然。 嗯， 即係話你話依個好傾落係好持平嘅。 係， 但係其實咧，後來咧，你見到注釋《孫子》咧，就好多人，其中一家咧注十一家轉《孫子》咧，其中一家注釋《孫子》係最正嘅，嗰個人就叫曹操。有人讀曹操，我係曹操派嘅。點解要讀曹操唔讀曹操呢？我有一次揾機會，我都想講一次曹操咧，然後講應該讀曹操，唔好讀曹操。好多人話曹操啊，操守 係我聽過呢個講 法。咁其實我就曹操派，唔好理佢呢樣嘢。但係曹操咧，曹操就解得好啦。佢話人性呢個人性問題，即係話而家我諗我嘅好處，諗我嘅壞處，我一定會啊判斷嘅時候似乎好持平。優點缺點一齊諗，但係人性就會點樣啊？對自己嚟講啊，要擴大你個優點，就矮化就話淡化你個缺點。即係話我遲到嘅，係、我下次唔會遲到嘅，點啊點啊冇問題。即係人喺判決時候持平嘅時候，都係點樣啊？都係即係偏心啊！自己嘅優點就係、我真係好聰明嘅，我真係好掂嘅。但係如果我話我好懶，我就話呢啲小事嚟嘅啫。咁所以你唔掂，所以到阿曹操注釋呢句説話咧就好簡單。佢就用老子嘅觀點啊，佢話就話問題就話，凡真在利就施害，在害就施利，唔好話集於利害，係嘛？即係話問題，哇！你如果中咗六合彩，你其實唔應該咁開心。個持平就話你應該涉高枕頭，點解究竟我？其實可能中咗六合彩之後，成扎禍事會跟住， 跟住可能撞車。 如果你話問題，你話負資產，而家蝕咗好多人嘅問題，好多人而家問題做生意唔掂。旅遊又唔掂成啦，依個災害就諗下好處，掟翻個轉頭再害再施利。而家香港新冠病毒咁嚴重，其實可能係好事嘅，對我哋一種好好嘅教訓。 係，我哋英文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即係有陣時以為好差嗰陣時咧，焉知非福嘅。 係啊， 係冇錯，即係兩極思考咧，老子嗰種咧係非常之好嘅。 係嘛？你唔好話樣樣都諗得，我又兩個掟翻，所以有個持平一個最壞嘅講法咧，好多人懷疑就點啊？就叫做好持平。叫做咩？各打五十板，咁咪持平啦。其實唔啱嘅。話你即係唔係話攞個面啊？ 係， 係嘛？喂，依個又依個，我係持平咯。各打五十大板，你攞又好持平，依個就錯嘅。即係是其是，非其非，有時啲嘢。 冇錯。咁我諗喺法律上咧，都唔係話攞個面嘅，而係話咧嗰件事嘅事實個情況係咁，或者係犯罪嘅動機如何？咁啊，綜合你要做一個判斷嘅。 係。 咁啊，當然陳澤銘，我諗，我唔知道你係事務律師啊，一係大律師啊。 我係事務律師嚟嘅。 係啦，咁喺大律師咧，即係我哋通常都會問佢一個好基本問題。我諗你哋讀法律嘅時候，可能都會有觸摸到嘅就係，係咪寧願唔好知道個 client 咁多嘢咧？因為你知道佢嗱，因為頭先講到 Simpson 嗰個 case 咧，就真係拍咗電視劇。咁喺電視劇裏邊幫 Simpson 辯護嗰個律師嘅演員咧，就係專特拉華達。咁咧佢做戏系好得嘅，咁啊大嚿奸啊即系又啊好明白点样做，但系佢都会同阿 Simpson 讲：，喂，你有冇做到啊？咁样嗱，你自己会点样 嘅？有个呢、這个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喺 cocktail 最中意问嘅问题噶啦。阿陈律师，如果你知道你嗰个客人咧真系有罪嘅，你仲帮唔帮佢啊？其实我哋作为律师又好啦，大律师又好啦，其实都对法庭有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嘅。我唔明知个客人系。個被告人在法庭上面要講大話，要宣誓之下講大話，根本我不可以再代表他的。我只可以在一些法庭的規則之下，盡量幫他將他的 case 講俾法庭聽。所以我不可以幫他去作出一些偽證供的，這個是個 底線，我唔做得嘅， 係 啦。咁所以咧，你講得啱嘅。所以有時我都同啲客人講，有陣時你反而唔好同我講曬所有嘢，我仲安全。 我就知咁多得㗎啦。 係啦，即係我都係講嗰句啦，因為我哋始終對法庭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咯。 係，冇錯，對公眾都係嘅。 冇錯， 未朝你變咗你嗰座嚇神集秘書講去到未問題，你嗰個底線咪你個良心咯。去到康特哲學咪有個所謂嘅自律道德同埋他律道德， 係冇錯，係 嘛？即系人呢度变咗哲学层面嘅，即系话咩叫持平，就去到后屘你自己要判断你嘅良知、你嘅良心，即系康德所讲嘅自律道德，或者系他啊，你火下法律 上 嗰啲 嘅他律吓，他律道德。咁啊，当然啦，即系到最后咧，陈泽铭都会即系对自己嘅 client 咧有一份，即系唉，我又要为佢嘅利益，我又要揭露真相。啊、即係呢啲自己都要先搞掂一下先， 冇錯、 啊，平衡一下先嚇。咁啊，但係都有啲所謂大嘅原則嘅嚇。咁啊，今日咧就喺新聞報告之前要提醒大家咧，就今日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啊。咁啊，其實出嚟嘅時候咧，天氣非常之好，今日嚇秋高氣爽，有一種秋天嘅味道。咁啊，熱涼咧就慢慢係退去嘅。咁但係都千祈唔好放鬆。如果你真係要做燒烤等等嘅時候，要留意一下火色。这个黄色的火灾危险警告。那么现在我们听一听新闻先回来呢，我们继续广东广西讲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叫持平啊，就很多东西可以讲。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要建立一套可以迅速处理突然出现群组爆发的应变机制，当中需要包括提供大规模而且彻底的检测，以及风险辨识标签，让确定没有感染的市民能够保持日常出行的便捷，亦都让经济活动可以继续运作。社区普及检测计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助建构适合本港情况的应变机制。陈茂波在网志提到，内地已经连续一个月是连续个几月没有本土新个案，他的做法是透过全民检测截了阻截传播链，加上健康码，让没有感染的人在安全圈内出行和生活。他说，一放松就反弹，一反弹就收紧的恶性循环并不理想，而且社交距离措施不足以中断隐形传播。内地经验正好反映，透过大规模全面检测配合小型爆发时的迅速围堵，加上综合风险辨识标签，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创造让市民安全出行和生活，以及企业正常营运的最大空间。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目前本港仍然处于第三波疫情，如果不对高危控制点做好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冬天随时有过万人感染新型肺炎，并且有过千人死亡。袁国勇说，防疫措施落实方面有问题，例如兰桂坊酒吧基本上没有执行每台人数限制，执台专员等等顾客行来行去，除口罩之后大声讲嘢等等。袁国勇表示，透过政府门诊或私家医生接受病毒检测，是找出确诊病例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阳性比率比全民检测或高危群组检测更高，当局应该在这一方面增加资源。他预计出年的九十月，本港先能够全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即是市民起码要坚持多一年。当局仍然需要做好边境管制，控制好高危点和检测。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校园成为港独歪风和违法意识滋生的温床。他在网志说，教育局为教育把关实属必要，保障学生利益是社会的应有之义，确守专业是教师的责任，应该携手让教育回归教育重拾正轨。他说，深信绝大部分教师持守专业，

歷史科咧，佢就要求睇下啲史實，咁就但因為咧有一樣嘢點樣提到咧，就是、其實冇幾耐之前咧，你知道中國歷史科嘅課程指引啊，所謂中一到中三咧，佢有一個七個學習嘅目標啊，咁其中一個佢哋都幾標榜嘅，第二排第二啊，就係話咧，等學生用唔同嘅方法去理解同埋咧整理呢一個歷史資料，然之後咧係以佢哋用一個所謂持平嘅態度咧分析同埋評價唔同嘅史實。咁咧嗱呢樣嘢就，但係當你做嘅時候，你俾啲咩材料啊？對材料嘅理解如何啊？現時都係要好小心。 嗯， 系嘛吓，咁所以咧持平呢样嘢，我哋喺班房里边咧，有冇见过真正嘅持平嘅老师咧？咁我谂由小学到大学咧，都唔系咁多嘅。有就系沈宣仁教授吓，咁咧佢教呢、這个即系任何科目，特别系柏拉图啊呢啲咧，咁佢就极力主张佢唔会讲嗰个佢自己睇法，要你轮流讲。然之後等你自由嘅討論嚇，咁、 嗯、 咧但係哲學問題就唔需要基於事實啊嘛，係嘛？咁但係歷史咧就真係需要基於事實嚇，咁啊所以咧個歷史嘅資料咧就好重要。 你如果自由討論，我好多時就係要講咗等於冇講，因為當年蘇格拉底教弟子問啲弟子咩叫做美雅文字，或者最熟悉美學嘅啦，以及美學啦， 飲宴篇 每個弟子都講佢點樣睇美。 嗯。 啊！呢個蘇格拉底後尾咧就作一個持平嘅結論，就叫做話美係好難定義嘅。 其實對於佢嚟講， 即係冇講。 佢好多嘢都覺得難定義嘅， 好難定義。 咁樣 問問你個個都講過咧，個個講法邊個啱咧？佢持平啊，又好難定義嘅。咩叫美？ 係啊，我覺得老子都係嘅。如果老子， 老子你講嗱，老子你講起老子嘅，老子就好明白咩叫持平。因為佢有一個好重要嘅講法，就係出自《老子道德經》嘅第五章。 嗯， 嗰句説話點講啊？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初九。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初九。咁好多人哇，喺不仁，唔仁义，即系冇仁爱，点掂啊？其实佢嗰个不仁咧，老子所讲嘅天地不仁咧，其实话天地系一视同仁，即系唔会因为你系咩人，我就俾对你着数，因为冇偏私。佢叫天地不仁。咁以万物为初九，初九就话当时期以前话讲祭祀嘅时候，就将嗰啲茅草扎成。一個好似似牛似羊嘅嘢，就唔需要殺牛殺羊。 嗯嗯。 咁啊，以嚟擺祭，但係咧，你用茅草扎成，係當佢係牛，當佢係羊。 係。 擺上嘅祭品度，但係一拜祭完咧就掉噶啦，當垃圾噶啦。佢就話天地不仁，咁然後佢話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初九。哇！喺你做咩後生先講阿文傑話講工具？其實我聽到工具，佢以百姓為初九咧，其實意思就係話咧，我哋每個人咧，當你到死嘅時候咧，你就其實可以即棄噶啦。 嗯。 你已經完成咗你依個人生嘅使命啊！係當然係初九，所以我唔正知係聖人以百姓為初九。其實聖人本身都係初九。而家我哋今日嘅所謂特朗普啊、習近平啊、林鄭月娥，全部都係初九。到後尾未做即係即用即棄咯，用完就要棄噶啦嘛。你都已經要死啦，仲要留喺做咩做咩，真係初九啦。所以佢個問題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初九嘅意思就話樣樣嘢。就冇偏私，咁就問題咧，一涉及人咧，就有偏私啦。所以一個好重要嘅個案，其實我哋可以參考講嘅持平嘅，就話禪宗有個公案叫做分足記啊，唔知阿文傑話有冇聽過？個分足記啊，就話咧講韓國啊，佢個公案講翻唔係韓國，係一個中國一個佛寺。咁啊，一個佛寺裏邊咧就有鍋粥，就俾七個和尚食嘅。但嗰七個和尚咧，就嗰鍋粥只夠六個和尚食，咁啊點樣分得公平啊？咁、 嗯、 然後咧問就抽籤咯，抽就 A 啊 B 啊 C 嚟分咯。咁又一抽籤咧，就發覺原來嗰個負責分粥嗰個咧，肯定係分佢自己碗大碗啲。咁啊點持平啊？佢唔會平均噶，因為人會益自己嘛，自私嘛，咁唔得。咁然後咧跟住話嗰啲班和尚就傾啊，咁唔持平喎、啊。你分嗰、那個邊個分嗰、那個邊個分自己大碗啲，咁然後就話我哋一齊共同推舉個德高望重嘅人 出去分， 就出去分嗱，依個我哋嗰個制度啊，依你啊你係最德高望重，咁發覺咧如果咁樣又唔掂，點解咧推舉咗阿 A 嚟做，佢以為我德高望重，然後其他所有人咧就不停去巴結嗰條友， 嗯， 又賄賂啊，又 jack 數啊各方面，咁而家。 變咗佢咧有咗權力，權力就使人腐化， 係， 所以佢變多入到時分啲，有啲分多啲，有啲分少啲， 嗯， 咁唔掂啦。乜第三樣嘢就係，如果你最興啊，整立一個分組委員會，分組委員會又整一個監督分組委員會嘅委員會，話而家你個，咁結果你開得會嚟咧，嗰啲組都凍曬， 變曬。 所以嗱，依個分組結論，你點持平啊？呢啲組唔夠分，咁啊最後先諗到條橋，你針對人性嘅意思就話，我哋都要抽籤抽一個出嚟，但係有個規則，就話咧分組嗰個咧係負責你嘛。是分最後嗰個先輪到佢，佢冇得自己分，咁所以佢儘量前面啲公平分出，佢自己都冇得食啊嘛。 係， 啊， 係， 咁啊，即係整好咪好嘅制度。 係係， 所以依個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依個公案。 啊，不過你講得好啱咧，其實喺《論語》啦嚇，你睇孔子咧，佢都唔贊成平均主義或者所謂係咪持平嘅，即係譬如十斤石頭咁，有十個人去每人搬一斤咁啊，咁咧佢都會話啦，即係男女老幼。都要有分別，即係如果你老弱殘兵咁啊，但係唔好分，唔好搬咁多啦嚇。少壯者就要搬多啲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喺中國裏邊咧，都好少咁樣去計數，而係咧我哋直覺，特別道德直覺上，邊個人應該做幾多得幾多嚇，即係佢係有一個層級嘅分別嘅。咁啊，當然仲有社會地位嘅問題啦嚇。咁啊，呢個咧就真係有好大文化差異。 係，頭先阿飛哥講呢個令我諗起啊 ，John Rawls 呢個哈佛大學嘅哲學家。 佢又講分蛋糕。 冇錯啦，咁佢好簡單，用佢最 建議啊嘛。 冇錯，冇錯啦，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咧，佢就話點咧？如果頭先飛哥嘅情況出現分足嘅情況，就係 A 就負責去分，邊即係分幾多份係 A 負責分，但係就 B 去揀。咁所以咧，揀剩咗嗰份咧 ，A 就會攞啦。咁所以喺 A 去分嘅時候咧，佢就會諗啊，揀第一個揀唔係我，係對方揀，揀完之後剩翻嗰份先係我。咁所以其實佢引申出嚟嗰個概念咧，就係話我哋要諗呢個社會最低下、最低下層、最冇受保障嗰班人。如果你係嗰個階層，你會點樣？你希望個社會點樣保障你？咁所以。佢係將一個公義嘅方法咧，引化簡到一個好簡單嘅意願去挑選，咁都有啲啟發性嘅， 非常聰明嘅做法嘅。因為咧，你知道嗱，如果你有私利嘅話咧，你就唔敢話唔平均啊，因為到時唔係你抽到啊嘛，大份嘅唔係你抽到，你抽到細份你咪蝕底咯。咁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即係我哋喺西方咧好多時都有呢一種人性嘅防範嘅睇法嘅嚇。咁但係咧，其實歸根究底，即係話我哋都唔相信人係會持平，先至有呢啲制度嘅設計。即系我越嚟越觉得咧，所谓嘅 ideal observer 啊，即系我哋读哲学嗰阵时，你冇一个理想性嘅观察者，即系话咧，你睇事情咧系冇偏倚嘅，吓咁呢个最理想。咁话明理想，即系喺现实生活好难存在，系嘛？咁即系冇人冇自己嘅观点角度，冇人唔觉得自己把持系真理。咁于是你一个社会分裂嘅时候，各有振振有词，吓咁甚至希望利用法律啊，就去制裁。佢唔同意嘅人嘅對方嚇，咁咧其實大家都有呢一個咁樣嘅，咁所以咧就去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需要一啲，譬如你話第三者，我哋唔係淨係去到法庭先有第三者嘅，喺日常嘅輿論裏邊都有第三者嘅，譬如包括節目嘅主持人啦，包括記者啦，係嘛，包括就係話啊，我哋又要咩廣東廣西又講。讲咩？即系好多节目都系讲乜讲乜咁，即系话咧，我哋尽量多啲唔同嘅角度， 多元化 系啦。咁咧我唔知啊，陈泽铭你有冇留意？我自己就好中意睇 BBC 英国广播公司咧嗰啲 hard talk， hard talk 嘅节目，即系你觉得咧话人哋真系有一个辩论嘅传统啊。咁我谂陈飞都有睇，佢啲主持人真系唔卸你嘅，即使你觉得全世界嗰件事系公义嘅，或者系不公义，佢一定系 play 一个相反嘅角色。去質問你一連串嘅問題，譬如其中包括個主持人 Stephen Sacker 即係好犀利。嗰次我睇佢同羅冠聰嘅對話啦咁咧羅冠聰咁可能有啲人都會覺得啊佢係離開香港啊，佢係弱小啊，佢 有光環啦、 有光環啦嚇。咁、但係咧呢一個主持人咧就專係喺反面度問佢咩問題，問佢好多問題。即係無論係陰謀論又有，或者就 discourage 佢咁樣可以走到幾耐，做到幾多，咁就要好睇個回答人。咁羅冠聰係令到我覺得 比我想象中好，佢自己可能佢自己有个信念啦。咁佢好知道人哋问佢，佢唔会喺嗰度跌落嚟嘅，佢一定要把持佢个信念系能量去回答。咁嗰次嗰个对话都相当精彩。啊、我唔知道有冇睇到。 我冇睇到啊！不如你咁講，要睇睇。 我好相信有句説話啦，即係雖然我係傳播界，即係我都係新人啦，即係 There's no stupid questions, there's only stupid answers。其實個主持人去問一個聽眾受眾嘅問題，其實係俾緊機會你去澄清你嘅觀點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個主持人幾壓迫你都好咧，其實係逼緊將一個辯論嘅點走出嚟。咁所以呢個社會其實，如果你有好多唔同嘅電台、唔同嘅媒體，大家都做到極致嘅話咧，就所有嘅論點就會走咗出嚟啦。咁邊個係公眾啊？邊個係評判啊？就係公眾人士咯，大家就去評判啦。咁呢個就係西方所謂 liberal democracy 喺媒體方面佢哋個諗法。不過頭先文傑話你提到 BBC， 我又想講一句關於 BBC。BBC 當然佢嘅制度好特別啦，佢並非一個公營機構。它是一個所謂一個 Royal Charter， 是一個法定機構，而它 的收入呢是來自所謂 TV License 的，即是公眾人士給一個年費的，所以它基本上真的獨立於英國政府的。個個都說 BBC 應該是很持平很公正啦。我最近看過有一個統計，它呢就將整個 BBC 引用的字庫作了一個統計，每一個節目用哪一個字庫，咁佢發覺咧，因為字庫都有左右，又有中間啦。佢發覺原來佢引用嘅字庫咧，如果係工黨執政嘅時候咧，佢係引用一啲左派嘅字庫多嘅。如果係保守黨執政咧，佢就會引用一啲右派嘅字庫多好多，好明顯嘅嗰、那個統計出嚟。咁有人就覺得點解咧 ？BBC 作為一個咁獨立嘅機構，點解仍然係好似係親政府咧？ 冇錯。 咁又翻我哋一開始講啦，我哋人其實係有偏見嘅。其实我们是会潜意识上面呢 是摆一些事实是帮助我们的论点。所以这件事本身已经不是持平的了。所以我们去为了达到持平呢，其实非常非常之难，甚至 BBC 都被人受到诟病的。 没错。 所以你问题因为人是很难持平。任何嘢咧交到人手上咧，就好难有一个持平嘅嘢出嚟。所以我哋尽可能，譬如话头先我哋讲有样持平，就唔系人，系天。所以头先讲老子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天地就系最持平嘅。或者你唔信中国人所讲嘅天，个天收你，其实个天系有主持公道。咁如果你唔讲天，你咪讲上帝咯。上帝就最公平啦，由佢嚟做执事民啊。上帝啊，咁如果你用佛家嚟讲咧，就最持平嗰样嘢就叫因果法则，即系有其因就必有其果，嗰样嘢就最持平。当然因与果之间仲有一个好复杂、超复杂嘅缘。我哋讲佛家讲缘起啊嘛，话个点缘系点嚟？但系里边个缘都系因果而嚟嘅，咁所以因果亦都系最持平嘅一个法则。咁但系如果人咧，你讲人系好难持平嘅时候，我哋仲可能系点样啊？就用嗰个机制。咁個機制令佢持平啦，機制點定咧好難定啊！譬如我唔知啊，陳澤銘，你識唔識打麻雀啊？ 我都識嘅，不過好渣。 如果你講打麻雀，我就認為打麻雀本身咧，如果係三番起虎咧，就唔得持平嘅，因為你剝奪咗嗰啲人咧嗰個口難。我本來想食雞本，你唔俾我食，咁呢個係威權嘅設嘅遊戲規則嚟嘅。即係我中意食大牌，咁我如果我係嗰鋪頭爛嘅話，我就食個雞本嚟炒我咗你個大牌。咁呢個我嘅權利嚟噶嘛。咁所以問題就俾食雞本嗰個咧，就比較係屬於民主嘅。唔民主嘅就係三番起虎。呢個遊戲規則啊嘛，你定啊嘛，你中意食三番起虎冇得講啦，係嘛？但係個遊戲規則可以用，所以我哋講嘅持平嘅遊戲規則咧，而家我哋一般所講嘅民主咧，就要有個機制。本身有一個叫 check and balance， 係嘛？呢個 check and balance， 頭先你講話啲主持人用反面嚟問你啊，各方面都係咪等等個制衡啊？我哋叫做制衡啊？點解要三權分立咧？其實互相制衡，點解要多黨制咧？都係要制衡，唔係一黨專制咧？其實個理念背後就要制衡，係嘛？要制衡，然後先至可以並希望我通過個制度。令到嗰個持平嘅現象出現咧，唔可以靠人啊嘛，你要靠個領導人。哇，佢如果係一個昏君，你點持平啊？ 讓個聖人嚟講，咁啊依個唔得啊嘛，所以通過制度嘅 check and balance。 嗯、 但係如果個制度而唔係一個持平嘅制度咧，就唔好期望有持平嘅結果咯。係 啦 係 啦， 即係呢個係好肯定嘅。第一步已經 錯咗。你話你唔可以靠人㗎、 嗯， 你靠天，我 OK 靠因果嘅，但係問題你就係個制度本身仲有設計一個制度。可以有一個制衡的一個目標，咁、 嗯、 你令到啲人咧權力唔會過大。 不過咧，任何一個天咧都唔持平噶。儒家嘅天咧又同道家嘅天咧完全唔同嘅。道家嘅天咧，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初九啦。其實同儒家所講嘅即係天係一個仁慈嘅天啊， 有兩列 嘅 差別㗎嘛。 係啊，有依一個係啦，就已經好唔一樣。其實道家嘅天更加持平。 系啊，所以老子讲嗰句说话，咪讲点样持平法，个天点样能够持平，就叫做咩？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就唔得啦，靠人嚟持平就损不足而奉有余。呢个就是人道啦，肯定会益自己，系嘛？ 不过嗱，讲翻咧，即系英国广播公司嗰个咁嘅制度，有人都讲过，咦，香港电台可唔可以都系咁样噶？即系以前有讲过，但系各种原因就冇咗呢一，就未继续冇发展到呢个路向啦。咁但系好好睇嘅，就系、是、第一，即系嗱，我想问陈泽明，即系有一啲职业咧，佢哋喺个专业训练里边啊，唔好讲职业不系专业啦，就永远都将持平呢样嘢作为一个第一个提醒嘅、 嗯嗯嗯、 一个法律啦，另一个系新闻从业员啦。咁、 嗯、 咧，我而家就嚟自呢一个传理学院啦吓，咁、咧每日翻工我会见到为真。为善呢一个字嘅，吓咁佢有个指向嘅就是、真同埋善，吓咁所以咧佢哋训练一啲记者嘅时候，都系要提醒你唔好情绪化，唔好有指导性嘅问题，尽、量发掘一啲即系所谓数据或者 evidence 事实吓。咁但虽然系咁咧，去到一个社会纷乱嘅时候咧，难免咧真系会有。 我覺得真係誒緣木求遠啊！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哋頭先講過事實判斷同埋價值判斷兩樣嘢咧。好似事實判斷就好簡單，絕對唔係一個從新聞角度去講，你點樣去講一件事實出嚟咧？譬如一件事實嘅時序啦，個事實個觀點啦，你用邊個角度去影呢一個場面咧？係完全將個故仔相反咗都可以嘅。咁所以我哋以為事實就係事實啦，好簡單。對唔住，事實其實都冇辦法去找出個答案嘅。你嘅事實同我事實可能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好混亂嘅世界就係咁啊。價值判斷就更加複雜咯。頭先我哋講到每一個人嘅價值觀又唔同，喺唔同嘅事實層面上面作出一個唔同嘅事實判斷咧。所以點解我哋過去幾年特別香港嘅情況咧，就真係人說人殊就係咁嘅原因。 冇錯， 所以你問題，你講歷史啊，歷史咧就話我睇歷史，所有嘅歷史嘅資料嘅事實咧，如果係官史，佢就好難持平啦。咁啊，佢又咪有你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嚟寫歷史，係講國民黨，肯定係鬧衰國民黨啦。由國民黨寫中國歷史，肯定係鬧衰共產黨嘅。係，一定由官修嘅歷史，一定冇得持平嘅，係一定幫自己嘅。呢個就係問題，係嘛？係。你話香港政府而家寫香港而家依咁多年嚟講反修例運動啊，反修例運動啊，肯定都唔持平嘅。係如果政府寫，係嘛？如果人民寫又未必持平喎。佢哋一定幫緊自己喎。所以一涉及人嘅因素咧，就好難持平。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 是刚才我们讲到人性的问题，即其实也是一开始讲我亦做 bias， 这个偏见或者不持平，其实是一个生理的原因来的。即我们很多时候要很快作出一个决定的， 在生理学上面。因为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只小鹿跑到一个森林里面，你见到对面有另外一只生物出现，你要在一瞬间决定对面的生物是朋友还是敌人。如果你错的话呢，你就会被他吃了的了。所以我们呢天生呢是有一种偏见，要很快去作出一个决定。一个决定未必一定是对的。所以呢我们经常都说一见钟情啊，或者我见到这个人第一天我已经憎到他。其实是很偏见的，其实非常之不持平的一个心理因素造成的。所以基于一些这么偏颇的生理结构去作出一些複雜的新聞時事判斷，其實我經常都要提醒自己，真的要看多幾張報紙，坐低靜靜地想一想件事究竟全方位去考慮事實是什麼呢？ 但係即係而家咧就叫有幫到你有啲全方位啦。咁但係咧就即係第一有冇機會攞全方位嘅資料一件事。第二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咧個都會話啦，你就算拍紀錄片咧，你都要有一個角度切入點，仲要經過剪接嗰樣嘢。咁啊，仲要咧就係、是。如果你在大台播的那些感染力和其他的人告诉你听事实应该是怎样对你有没有影响等等、所以呢令到持平这件事是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多过呢我们要完全依赖所谓证据 你自己都可以孟建华其实到了今时今日的网络年代其实我们都可以设个防火墙现在那些网络资讯多到不得了咁你其中一個防火牆就咁多 KOL 喺度講嘢，話你聽邊個啊？總之話佢一講陰謀論就抌佢，唔好理。喂，陰謀論話咪估乜都可以喺度估啦，係咪全部？如果係陰，你認為佢係陰謀論嘅話，就唔使聽。你啲自己可以諗到啲餐陰謀論出嚟啦。所以問題你就至少依個係一個陰謀防止陰謀論嘅防火牆。 係。 咁已經係平絕好多，哇！太多噪音啦，而家。係係。好難持平嘅。 但係有一啲嘢我哋不能獨善其身咧，就係話。譬如我哋舉咗例子啊，公務員而家要效忠咁樣，咁咧就好似我哋得一個身份嘅，就係、是、你公務員，尤其是出糧俾你，唔好食碗面反碗底。即係呢個我哋聽吳楚凡嘅以前嗰句説話咧，而家越嚟越多演繹啦。咁但係咦，我自己心裏邊係點樣諗嘅咧？咁我就要係咪一做人一世，如果我做公務員，我都唔好發表我自己真正嘅睇法。咁呢个角色嘅冲突同矛盾咧，亦都要话俾你听，呢、這个唔系持唔持平嘅问题啦，即系唔系就系咁简单啦。其实我哋就唔系好持平嘅，个人嚟讲系冇可能持平吓、但系喺你嘅角色上边咧，你要持平最好都系不如唔好讲啦。其实就系呢个处境。咁咧嗱，一阵间咧，我哋其实系可以倾到一个咧，即系阿陈泽铭今日喺度真系太好啦，就系、是、都亦都令到我比较困扰嘅问题。就有啲人話，如果做法官你要持平，或者喺法律上面要持平咧，好唔好試下用機械人咧嚇，或者用人工智能啦，佢就可以篩選，即係或者係呈現俾你好多方面嘅證據啦。咁呢個就去到價值判斷同事實判斷嗰個分野。咁一陣間真係要聽下阿陳敏飛同你點樣講下呢件事情嚇。 喺10月6日，不同黑幫背景嘅酒客喺柯士甸道136至138號一間酒吧消遣。三方懷疑因為肢體碰撞而口角繼而動武，有人持酒吧內的硬物互相毆鬥，四名酒吧職員受傷，其中一名36歲男子傷重不治。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一個低壓區為呂宋附近帶來不穩定天氣。另外，在上午10時，熱帶風暴蓮花集結在現港東南大約2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两位 Mandy 先讲港铁嘅事故啦。港铁因为有灯号事故啦，而家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咧系全线暂停啊，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全线暂停，而东涌线青衣站来回欣澳站嘅列车服务都系暂停噶。东涌线香港站来回青衣站嘅服务就维持8分钟一班车。港铁咧而家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青衣至到欣澳站。另外咧，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都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机场站和博览馆站。隧道方面，暂时只是红隧交通比较繁忙，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有工程，直到听朝的5点钟，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的1号自动缴费通道会临时封闭，驾车人士请改用第4号的自动缴费通道。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进发翻一段车多，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窝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系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唔需要上千元嘅西装，你咩几难揾啊？ 哈林石上面 嗰阵时冇而家嘅所谓 fast fashion 啊、嗯、，H 字头啊、二 Z 字头嗰啲店噶嘛， 啊 G 字头嗰啲店都冇噶嘛。 有啦喎 ，G 字头唔好咁啦。 冇，唔系嗰个 G， 两个字母嘅 G， 我讲紧个系。 Okay, 你讲嗰个系五个字嘅，五个单位嘅 G 。 全新深夜节目，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石上面。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欢迎你来到维基百货。 进入一年里面第19个节气寒露，除了最佳时候登高和赏菊花之外，中国古时最佳的享受就莫过于一边吃大闸蟹，一边欣赏京剧。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提醒你的是那些年那些事，张维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 嚟到十一点十分，广东广西啊，咁继续咧，我哋系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咁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我哋有陈泽铭、岑日飞同埋文杰华吓，咁啊，亦都系开放我哋嘅电话热线嘅。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面书咧就如雪花飞嚟啦吓，就是、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咁咧头先咧就开咗少少话题啦。就是说呢、这个人工智能呢可不可以做法官。咁、而家真係呢欧洲有啲地方想推出嘅，譬如爱沙尼亚咁，不过呢就未即係讲緊。因为佢哋会觉得 AI 呢最持平㗎啦。佢又可以搵到好多数据。譬如包括人臉嘅辨識啦、包括你駕駛嘅記錄啦，係咪？咁、如果你話處理呢啲真係以事實就可以定罪嘅東西，譬如超速啊，又危險駕駛，都其實危險駕駛都要有挫傷嚇。咁、咧就就好似好簡單啊嚇、因為佢窮盡曬，一路掃曬所有啲資料，然之後話俾你知，甚至會咧就係、是、根據統計學咧，阿陳澤銘咧就屬於。有 63% 咧，佢喺保釋期間會犯罪嘅。5% 咧就會有啊呢個性侵或者謀殺嘅，所以唔俾你保釋咁。即係佢會提供曬啲數據出嚟，就不如俾佢做埋啦。咁啊，但係咧，正如陳澤銘頭先話，你學習法律嘅時候，所以事實嘅判斷同埋道德嘅價值啊，唔好講道德先，價值嘅判斷係咪 AI 真係難做到咧？ 这个真的很有趣的话题。刚才文杰华提到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了，但我印象中其实做得最先进是哪里呢？是国内。国内现在做得很犀利。国内有几个叫做这个互联网法院。它在北京有一个，在广州有一个，我都参观过的。现在呢，它现在都是初步阶段，那它可以做到什么呢？特别是一些网上面的一些争拗，一些纠纷，它就可以透过一个人工智能的法庭去裁决。最厉害的东西就是刚才文杰华说了，甚至不需要人真人的法官，电脑都可以做到个裁决。咁点解呢？因为嗰啲所谓嘅争拗咧，系好标准化嘅。譬如一啲网上标准嘅合同啦，边个违约啦，头先讲到个损失系几多啦，双方与众双方人嘅背景啦，之前嗰个违约嘅记录啦，咁啊好容易做到嘅。咁啊真系可以用呢个人工智能已经作出一个判决啦。咁但系我有少少保留，呢樣嘢係咪真係將來可以發展到所有嘅民事、刑事案件呢？我係有保留嘅，因為頭先都講到啦，單單一個事實嘅判決都唔係咁簡單嘅。人工智能係唔係將來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唔知嚇，即係科技嘅發展十年後係點？但係我始終覺得人有啲特性係冇辦法取代到嘅。 比如咧，比如 因為我哋頭先講到，我哋對一啲事實嘅嘅觀點啦，對一啲判斷嘅時候嘅作出一啲決定啦，我哋係一啲好複雜嘅個腦部，一啲好複雜嘅程序去做嘅。我始終覺得，我唔係電腦專家啦，我始終覺得 AI 未必可以取代到嘅完全。我唔知飛哥 你。你要近問就邊個定個規則？電腦係一種人工智能係一種服務，但係譬如舉個例嗱，依、這個人工智能可以俾個服務，譬如話我要定。任何人犯罪都有樣睇嘅，話有啲人又問嗱，電腦當你做啊，所有犯罪人士 都係呢個樣 嘅統計，我個樣一睇你個樣，話你唔使判嘅，你要咁個依個樣，所以肯定係犯罪樣。 係 嗱，人工智能可以同我做喎，即係話所有犯罪人士都埋一齊做一個攞個統計，話你個樣嘅近有六成係似犯罪，咁咪即係犯罪啦。咁依家嗰個規則邊個定？我定啊嘛，我定話以貌嚟個判罪係 OK， 咁人工智能同我服務係係嘛？咁但係。除非但是人工智能攞个料啦，我哋有一个问题叫人心难测。除非我哋嘅科技可以转到咧，就放一只虫入你个脑度或者个心度，睇你个脑咁里边谂乜嘢，然后交俾人工智能去判断又 OK。但系好多事实啦，系表面嘢嚟啊嘛。你交啲咩嘢事实资料俾个人工智能去睇先？ 啱。 我话呢个样嘢咪边个交俾佢？我哋交俾佢啊嘛。所以其實裏面已經有咗咩，有咗分別㗎啦，有咗變咗，佢係一個工具嚟嘅人工智能， 係嘛？同埋仲有啊，陳澤銘頭先你講喺內地咧，已經好早實行咗、實踐咗啦。如果呢啲人知道佢嗰種遊戲規則咧，我都可以做呢啲數據出嚟。譬如我就特登喺呢個社交媒體講某啲説話，或者製造一個陷阱啊，或者係知道預計有啲咩反應啊，攞等佢呈現出嚟。 系， 咁即系呢个容易过即系你普通做犯罪嘅案件。 系系，所以 你系工具， 系 工具咧就话唔可以做法官嚟判断咩叫做啱定错。但系譬如话你人工智能可以做帮助嗰啲警务人员去捉个犯，人脸识别，而家大陆好治安好好噶，因为你走唔甩噶，全部所有嗰啲交通点啊货车各方面全部都要噶，你走去边度即刻 check 到你。你有手機全部啊，咁呢啲就係工具啦。我幫你捉人，係嘛？ 飛哥呢個講法我都有聽過，有人已經講到話，即係中國已經係變成一個零罪案嘅國家。 係啊，唔敢啊，點解 根本 捉到你㗎？ 冇辦法即係犯罪嘅，基本上所有有人要識別啦，甚至有啲形體嘅識別㗎，即係佢唔係淨係睇樣嘅，即係你行路嘅動作都可以識別到。咁所以基本上你係任何地方都會。 現在大陸的治安是非常好的，因為問題以前就不行，以前你坐的士一分鐘，學生去到都被人挟持住，即刻要搶你的，現在問題就是立刻識別到，立刻你去哪裡都捉到你。 但我們去到判案又怎樣呢？因為能力做不做到是 AI 的一個，即是我們無可置疑的問題，你要不要用科技更加將它精進，放更加多的數據讓它素描啦，系咪？咁但系規範性嘅問題，或者頭先你話價值判斷性嘅問題， 是不是都是仍然应该由一个人的法官去做呢？ 我都倾向是这样想的，即是现在的应用呢，我听过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科技上面人工智能怎样用呢，它可以譬如检测到你的手机几时去插电，几时是不是这个人成日都用到得返一格得返1%他先走去插，定因为这个人呢每次去到50%他就插电拿到过这些数据。哪些人觉得最有用呢？保险公司。他判断这个人，我卖保险给这个人的时候，我的保费应该高一点，或者我的风险有几大呢，就是用刚才那样东西去看。 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人原来每次去到 last minute 最后一秒钟他才去插电的。很危险的，这个人喜欢 take 风险的。这个人对风险的看法呢，跟另外一个 B 的人呢，他一去到。 稳 阵派 90% 他就去插的了。如果这个这么稳阵的，那我卖保险给他的时候呢，决定个风险的因素就有影响了。所以呢 我同意呢，人工智能的那个功能是非常之大。但是在这个目前为止，我都觉得一个服务性为主。如果你用一个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最终的道德事实判断者呢，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 是。你可以让人工智能做代替外科医生，代替飞机师揸飞机，代替驾驶员，这些都 OK。但是去到判断那样东西呢，就说他问题他就是拿资料，那些资料可能是我们提供资料给他的嘛，你输入什么资料给他。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呢，最近我看到一个纪录片呢，令到我都不安乐了整个礼拜。咁一啲紀錄片咧，就好多人喺啲即係喺某啲電影台咧，就可以即係費事賣廣告啦。咁呢個案件喺2018年出現咧，係轟動美國嘅，就係、是、一個即係如果你用人工智能睇佢嘅數據咧，佢一個絕頂好嘅男人，即係話標準嘅丈夫、模範嘅父親，因為咧佢絕大時間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幫助個太太照顧兩個女嚇。咁但係你永遠估唔到，如果你用曬呢啲咁樣嘅或言率啊，或者統計咧，佢喺極速嘅時間裏面，因為認識咗一個有個情人啊，即係喺工作上認識咗個女仔，咁佢係竟然冇人估到，佢係即係殺咗佢懷孕嘅妻子，仲要殺埋兩個，即係個3歲一個4歲嘅女，仲將佢嘅屍體咧係抌落去油槽，因為佢自己做油石油啊。嗰啲嘢嘅，咁呢个好残忍嘅做法，冇人谂到点解佢可以咁做，用咁长嘅时间凑大两个女，咁去同佢咁亲，咁因为点解知咧？就系、是、因为嗰个太太咧就成日用手机，佢每日都好中意拍片嘅，咁啊充满晒啲生活上边每一日嘅记录，咁咧你睇到佢冇陷阱嘅咧，佢系永远唔嗌交。而且咧就永远听话，你冇豉油车就去买嗰只咁样吓，好有耐性。咁嗱，呢一啲你點可以喺個數據或者係統計上邊咧，就係、是、會決定佢一應該唔係佢係兇手嘅，冇人會相信。咁但係人啊，就是、人嘅人腦嘅問題，人嘅決定咧，即係呢套戲令到我哋驚嚇嘅地方就係、是，我哋都開始唔相信自己嘅，即係我哋一路扮演一個好好嘅角色，咁會唔會係某啲事情令到我完全改觀到佢要毀滅佢而家舊生活，佢要進行新生活？呢、这、一個不顧人命嘅決定，咁嗱，即係嗱呢個，所以點解我覺得咧 AI 好難做判官咧？就係話佢未必有呢個數據去估到某個人喺咩時機上邊會有犯罪呢個動機。 我諗呢個就係翻返我哋之前講，即係每個人心裏邊啦，我哋以為好了解自己啦，我哋以為自己好持平啦，好公平啦，其實我哋對自己其實都唔係好了解嘅。所以我上一次都讲，我自己就经常去提醒自己嘅，我会唔会有偏见啊？我会唔会系睇错咗啊？我内心深处其实我系一个咩人啊？ 我 自己都唔知道。 因为我哋惯咗自我感觉良好啊嘛，系咪？嗱，我哋听听位黄生嘅电话先吓。系早晨，黄生。 早晨。系。就而家西方就流行一个讲法，就叫另类真相。 另类真相系。 Alternative truth。个意思就系因为。你好多時候人睇嘢咧就唔同角度嘛，可能你由東向西睇，可能有西向東睇。另外就係 AI 有個好處就是，除咗360度都睇到咧，就係直頭喺垂直喺上邊睇落嚟。譬如足球比賽咁，有旁證有球證，可能兩個都睇錯噶，咁咪用 AI 咯。 AI 判斷之後先至作即係最後嘅判決咯。 嗯嗯嗯，你意思話呢個好似一個輔助性，必須要去睇嘅時候，我哋就 將會變成必須性啊。 嗯，必須性，嗯、 因為佢係多角度去睇市民啊嘛。 係， 譬如個波係咪入咗，咁你個球證可能某一企喺某一個角度，個旁證又可能企喺另外一個角度。 嗯、 但係 AI 係360度，同埋喺頭上邊垂直睇落嚟，佢睇到嘅真相係咪好過你？ 嗯，係非常 好。所以西方而家即係尋求嘅就係另類真相。 嗯嗯嗯，好多謝你，多謝黃生。咁有位馮小姐電話嘅。早晨，冯小姐， 你好啊， 你好， 早晨啊，系啊，主持，你哋好， 你好， 我想讲咧就系持平咧，其实每一件事发生咧，总会有人觉得呢个结局系好同埋唔好，即系公唔公平。但系如果你谂下多一个角度，就系多一件事发生，都同样发生喺司法里面嘅，咁、你先有个比较，你先会觉得佢系咪持平。咁我觉得就系话，最近咧，發現即係司法部人去上訴呢件事咧，其實我會去睇翻就係話，因為之前阿馬官佢做咗一件，我自己都覺得，因為有呢個比較，就係之前國官因為去判審咗一個喺將軍澳嘅連環牆嘅一位先生，佢傷咗人，但係國官佢個審判，佢冇話放生佢喎。他依然都處罰他坐了好幾年，但是他只不過說了幾句對這個即是犯人的一些自己認為在這個情況在這個社會運動之下發生的一件其實對犯人來說都有不公的地方，但他依然都判他罪。但是相比之下，往後的學生他犯了罪，但是司法部會怎樣去處理呢？我覺得很明顯是沒有持平到，而呢一個冇持平到，先引發咗好多嘅市民去投訴。佢投訴啲咩呢？因為兩件事擺出嚟就有明顯冇持平咯。如果唔係，市民唔會有呢個投訴嘅。而我因為你哋今日有呢個咁樣嘅題目，我都想講翻，我真係覺得唔公平。你點解馬官個官咁判，你即刻抽離咗佢，你唔俾佢審？但是往后那些你为什么又不抽离呢、 其实两边都有。 市民觉得不公平、 两边都有。 冯小姐，你其实我都借这个机会讲两句，即是帮司法部讲两句。你有个重点讲得很好的，其实看一个判决的时候就不需要看得太多这个法官里面讲什么的，即是他有很多评论的东西他都会讲多了的，重要都是看个判決最後的判刑是多少，有沒有罪，這個是重點。而還有一件事，就是法官判一個被告人有罪與沒有罪，其實很多因素的，可能是當時控方的證人說得很差，又或者證據不足，有很多原因的，就不要那麼簡單。一般市民都是就說、這個人犯了這麼嚴重的罪行都可以放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只看个结果的。我刚才一开始已经说看回、一个法庭的判决书、判决书里面呢往往将个理由写得很清楚的。那就不要罔顾这样 去批评法官。我这番说话呢就是其实跟黄的人又好蓝的人讲都好的。其实是客观一点去看一看一件事呢，就保障我们的司法独立。我再重申，我们的制度不是完美的，法官也都会错的。錯的話，我們用一個上訴的機制去處理，就並非用現在的方法咯。 是好，多謝馮小姐的。一位韓生， 韓生， 是韓生，早晨，請講。 我感覺上啊，經過去年的社會運動，香港尤其是人呢，真係本身人天生出咧，應該初出嚟係赤子之心嘅。 嗯。 事後經過社會不斷長大，好多人咧已經係走咗去一個比較雜性好重嘅。嘅思维里边，无论性格好啊、行为啊、思想啊、习性重大噶，已经应该使到好复杂噶。咁但系我感觉到，其实我哋中国几千年文化咧，以往我哋嘅个道格、道德啊、 學的道德應該是比人家高的，尤其是中國、啊、但是感覺上呢，我又覺得西方好像道德高過我們中國多一點。為 什麼呢？ 很簡單的東西就是、我看到我們回歸了之後、我覺得香港呢，好多香港我哋嘅特首领导人啊，或者啲官啊，我感觉上去好似比我哋以前殖民地时上嗰阵时嗰啲思维咧，即系好似好多夹硬去扭曲一啲嘢， 嗯， 即系将一啲人生嘅价值观啊，道德价值观啊，明明有啲嘢系咁样发生嘅， 嗯， 文心讲，我哋直过去系有讲大话，唔够胆讲嘅， 嗯， 点解咧？就系、是。政治的问题， 嗯， 为了一个政治的问题呢，佢我其实我哋中认为香港应该系咪香港呢班后生仔，我觉得佢哋应该希望自己一国两制里面继续两制度谈嘅，但系点不知咧，感觉上咧就我就唔明点解啊，即系会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偏向一制咁样行，而系将个一好多嘢将佢扭曲咗嚟行一制，就好似就先嚟讲。讲到法官啦，而家批评啲法官啦，我睇到间报纸有个律师点样批评啲法官啊，自己法官审自己法官，梗系唔公平啦。但系我时候谂翻去，一听见佢呢篇番说话咧，咁我哋警察佢自己警察审警察啦，监警会或者警察投诉风，咁点解佢又唔讲呢样嘢咧？嗱，即系呢啲就系人性嗰个扭曲道德有冇道唔道德啦。咁而家唯一一次咧。呢、這個新型冠狀疫症咧就好公平啦，無論你批國國家， 呢個天嘅情況， 疾病都好公平， 全部照傳。佢冇揀邊一個嚟去傳染，你總之你接觸到我哋就傳染， 包括美國總統。 呢個咪就係佛家嘅因果咯。你唔對個防疫個意識唔高，你冇靚嘢，冇入特朗普咁樣。 而家反而真係個冠狀病毒最公平嘅一個啦。你今時今日嚟睇就， 嗯，好多謝曬韓生嘅電話嚇，係冇錯佢嘅意見。嗱咁所以咧，韓生提到一點啊，就話，咦其實一定係有即係好難話叫持平嘅，所以先至人就諗係咪 AI 好啲啊？即係嗱，佢唔講嘢嘅喎，佢將數据显示出嚟嘅，咁但系头先咧，阿陈泽明你就话，其实个过程都好重要。嗱、 嗯， 你作为你嘅专业法律嘅专业咧，你会唔会有时觉得啊？如果我哋嘅行家能够将件事铺陈得更加好啲，或者咧唔好令到法官注意我有呢样嘢嘅缺失，即系就嗰样嘢可能过到嘅。但系咧，我而家累咗个 client 似乎吓、啊 嗯， 因为中间有好多人为嘅元素咧，令到嗰个判决好难持平。 嗯、我想即係講返個司法界啦，司法界嘅目的都係最終嘅裁決者喺個社會嘅爭拗裏面、嗯、如果市民係對司法界有咁多意見嘅，咁其實司法界亦都真係有責任嘅、 嗯、 去將件事解釋俾市民聽，個透明度高啲。咁我留意到其實司法界係做咗少少嘢嘅，佢會將一啲案例呢而家呢就會濃縮咗簡單啲話俾市民聽佢嘅判決原因。咁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嗯、 即係多啲透明度，始終我都覺得係好事。 咁我諗呢，其實持平有一個前設嘅，個前設就係雙方呢，或者係唔同意見嘅雙方呢，都有機會或者甚至有平台呢去發表自己。咁呢就我哋睇第一次嘅美國嘅總統大選呢，個辯論呢真係慘不忍睹嘅。係啦，即係有冇持平呢樣嘢，連主持人都覺得好難做啊。咁我哋一間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青衣站附近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有关机场快线列车已经移离主行车线，机场快线和东涌线列车服务正逐步回复正常。受事故影响，机场快线列车服务现时一度是全线是暂停。东涌线列车服务亦都受阻，期间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港铁今朝10:00公布，由于机场快线一架冇载客列车喺青衣站附近侧线，未有喺灯号前停定，服务一度受影响。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目前本港仍然处于第三波疫情，如果不对高危控制点做好针对性预防措施，当天随时有过万人感染新型肺炎，并有过千人死亡。袁国勇说，防疫措施落实方面有问题，例如兰桂坊酒吧基本上没有执行每台人数限制、执台专员等等，顾客游行来行去除口罩之后大声讲嘢咁。袁国勇说，透过政府门诊或私家医生接受病毒检测，是找出确诊病例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阳性比率比全民检测或高危群组检测更高，当局应该在这一方面增加资源。他预计明年9至10月本港才能够全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即是市民起码要坚持多一年，当局仍然需要做好边境管制，控制好高危点和检测等。尖沙咀酒吧职员受袭，造成一死三伤的案件，警方拘捕多两人，累计四人被捕。一名40岁男子和一名25岁外籍女子早前被捕，警方今早将其中一名疑犯带到案发地点重组案情。疑犯黑布蒙头，腰前铁链，双手锁上手铐，由两名警务人员贴身押送。事发在今个月6号，不同黑帮背景的酒客在柯士甸道136至138号一间酒吧消遣，双方怀疑因为肢体碰撞而口角，继而动武。有人持酒吧内的硬物互相殴斗，四名酒吧职员受伤，其中一名36岁男子伤重不治。警方拘捕一名37岁男子，暂控一项利用促致或提供未满16岁的人以制作色情物品罪，星期一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9月初接获一名38岁女子报案，指她8岁的女儿早前经网络游戏认识一名男子，男子怀疑曾经要求受害人发送她的不雅照片以换取游戏武器。警方前日早上在牛头角拘捕这名男子，并在她手提电话内发现怀疑属于多名未成年少女的不雅照片和影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晚上风势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受紧急维修影响，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上海街的快线以及中线封闭。另外，受道路工程影响，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第二线封闭。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交通繁忙。另外提一提大家，较早前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而家东涌线和机场快线的服务逐渐回复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以及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中国最近拣咗第三批嘅预备太空人，点先做到太空人嘅咧？国防部嘅文件话，最基本嚟讲咧，身高、体重、性别都有要求嘅，一定要1.6米至1.72米高，55至70公斤重，而且原来男仔系占咗大部分嘅喎。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 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竖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古代的竖琴比今日的小很多，可以抱在臂弯之内，贴近胸口，象征治愈人的心灵。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邀请你一起进入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卡文的竖琴疗愈时刻。 来到今朝最后一节广东广西，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话题就叫做持平。在直播室里面我们有陈泽铭律师，还有岑日飞和文杰华。说回刚才继续的话题， AI 是不是最佳的一个判官呢？因为它可以穷尽很多它有的数据。我们经常都说不如看事实讲道理就好似好简单， 嗯、 但系去到人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复杂。 嗯、 否则嘅话，点解会有酌情权呢回事咧？系嘛？即系如果咁 AI 可以录出嚟嘅吓，印出嚟 print 出嚟，就系、是、陈泽铭应该坐三年咁样。咁、 嗯 就根据好多嘢话，我谂佢个 report 更详尽，数字更多，成个 chart 俾埋你，咁你就唔使判啦。咁啊，系啦，即系你又点理解啦？ 话 AI 有时你问嚟嗰啲证供啊，我哋讲判案咧要证据啊嘛。咁 AI 唔同我可以同你揾证据嘅。譬如举个例，头先我哋讲嗰单美国嗰单 Simpson 案，而家话可以最近可以话可能反案，二十年之后，1994年之后，点解咧？就话呢啲警察咧揾到嗰个杀死嗰对夫妇嗰、那个、那个女人佢前妻啊，同埋嗰个侍应嗰、那个嗰、那个、把刀。咁啊！如果把刀嘅咧，佢又揾到嗰把刀咧，個刀嘅血跡驗到有 Simpson 嘅 DNA， 嗱、這、依個就係唔係 AI 做出嚟嘅、 嗯？ 你譬如提供俾 AI 就話肯定係佢啦，有證據啊嘛。但係啲證據邊個揾先？都係人提供嘅揾啊嘛。因為所以你唔可以 AI 係萬能嘅，佢只係一個工具，佢只係根據你提供佢嘅資料嚟做一個判決。但係邊個 AI 唔會同你揾出？哎呀，揾把刀裏面有血跡裏面嘅 DNA 係個尖神嘅，唔係 AI 做嘅嘢嚟噶嘛。所以你唔可以當 AI 係萬能，因為佢但係可以做一個 service， 一個工具。所以頭先嗰個聽眾講樣嘢，我係想補充一下嘅。頭先個聽眾講話，你講持平。中國人咁得持平，各方方面，其實你喺邊個朝代、邊個年代嘅中國人，其實中國人咧其實都好持平嘅。你譬如講管治，你睇我哋中國人嘅聖經就《論語》，即係冇西方嘅 Bible 啊，《論語》嘅第二十篇嘅《搖藥篇》嗱講咗做點樣做一個管治者能夠持平，嗰句説話好重要噶。呢個係講《搖藥篇》裏邊講啊，就叫做咩？叫做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呢、這個世界如果一個管治嘅領導者，如果你話係你依個唔啱，嗰、那個唔啱，乜，其實最大嘅責任係我罪在朕躬。嗱，依個就是管治嘅持平啦。因為你鬧人冇用嘅，話依個又唔啱，依個示威嗰方面嘅，其實搞成咁樣嘅，邊個最大責任就係管治者個本身。適用於全世界嘅，唔係淨係香港嘅。管治者本身就是负罪责任，这个就是持平自动的管治者，你应该自我反省。 嗯。 为什么搞到这么好，管治得不好嘛。 嗯。 你不要闹人，闹、 嗯、 自己。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持平，是吧？ 嗯。 有承担的。 其实这个所谓持平，其实跟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呢，其实都是相类似的东西。我记得是不偏不倚，其实都是。 但是中庸之道啊，陈泽铭是常被人误解的，因为西方误解了。 中庸之道，西方將佢譯做 doctrine of the mean 啊，好笑。 咁要攞平均數啊嘛， 呢個就絕對係錯啦。 doctrine of the mean 啊，中庸又話真係中庸之道就是其是，非其非，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咩叫做啱？咩叫唔啱？嗰個啱咧，唔一定話五分嘅，可能六四，可能七三，可能八二都唔知。所以你裏邊涉及到一啲嘢咧，我哋個資料好緊要啦。呢個樣嘢又話鬧中國人都係持平嘅，呢樣嘢又係一個冤案，好難定。就話問題論語裏面出咗一句句説話，就話葉公。屋企就话佢个老豆偷羊个子其子正之，咁就依个孔子就话唔够咁唔得持平，我唔够直喎。我哋嗰个持平就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啊，系啊。 咁如果用我哋阿陈泽明，如果用我哋今日嘅讲法就依个孔子讲法就妨碍司法， 冇错 啊， 绝对系唔公平啊。 喂，咩叫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但系问题，你问我咧，我就话资料唔够。 嗯嗯嗯。 喂，佢點偷法？偷成點樣？其中個過程， 冇錯， 我乜都唔知喎，只係佢話偷羊，直個老老仔證佢。咁但係其中好多嘅嗰啲作案嘅資料，過翻所有啲環境證供，全部都冇嘅。 係啊，同埋即係羊原本係咪屬於佢嘅？係 啊，都唔 知。 咁我哋唔可以單一咁判斷。哇！呢個孔子係妨礙司法公正，因為唔夠資料啊。只打個 question mark。 係嗱，當然資料咧，佢哋會話人工智能可以揾多啲嘅。咁但系佢冇參與到辯論嘅過程噶喎，嗱第一係啦，即係佢就係呈現數據俾你，咁其實咁啊律師係唔使做啦，如果咁即係係咪啊？你哋執笠噶啦嘛，咁你哋就係要拗翻沙嗰件事喺個數據裏邊應該點樣詮釋同埋理解啊嘛，可以有幾多個可能性嚇？ 文傑話你又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啦，就有人就係話咧，其實你作為律師代表嘅能力咧。都會影響到一場官司的結果的、一個叻的律師當然你的勝訴機會是會高一點、因為你可以將件案件較為有系統地去陳述給個法官聽，所以你的律師代表的表現會影響到個結果，這個是公義嗎、如果我多些錢我找一個叻一點的律師當然他會收得貴一點、他幫你打贏的機會高一點的話，這個又是公平 是公義嗎？所以這個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問題、在人工智能如果你是支持的話，其實這個就其中一個論點了，就因為完全都是看客觀的數據，就完全沒有人為這個因素放進去、 但是原來不是、亞馬遜呢就做過一些調查，因為 AI 都是複製很多資料的，佢複製資料，譬如話睇以前呢啲案傾向嘅犯罪率係點樣等等咧，原來已經複製咗好多偏見，包括種族、性別、階級呢類咁嘅偏見，或者甚至對於同性戀啊咁等等嗰啲偏見，即係佢係重複翻用佢，因為佢唔係做判斷嘅工作，係做統計或者係組織嘅工作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啲複製偏見呢回事，唔能夠令到 AI 片得特別嘅所謂持平。 即是说意思大数据呢而家是连啲偏见嘅意见呢都会偏收埋落去啦。个数据如果真係够大嘅话呢、理论上呢佢就做咗上帝嘅角色啦。因为佢所有嘅资讯都係掌握在手中啦。咁、就应该会作出一个最公平嘅判断㗎啦。我始终都係对呢样嘢有保留囉，即係目前为止人性係不能够完全被取代的。 不过人性当然有缺陷啦，有偏差地方喺边呢，有个数据好笑，我諗下岑日飞都会同意。佢话呢，譬如我哋平日开会喺大学开会下，我就好知道嘅。如果我11点先开会大件事嘅，因为去到1点钟大家血糖好低，因为食饭时间。咁咧就大家开始躁啊，烦躁啊，对于一啲事情快啲过咗去啦，唔好再倾啦，食饭啦咁样样，咁会有个信息讲俾你知嘅。咁佢哋就话咧，原来啲法官咧接近午餐嘅时候咧，佢对于系咪俾你保释咧？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吃完饭之后去审呢就比较宽松。这个就是统计上讲的，那理由为什么我不明白，即如果是我应该调回转，是不是先吃饭呢放去啦这样。 咁我都相信有嘅，即係人為因素始終係存在嘅。 係， 因為人有偏見啊嘛，我哋講咗好多次。 你睇莎士比亞講 Caesar 被殺嗰幕啦，話其實扭轉嘅情況就最緊要 Mark Antony 嗰班演說。 係啊， 依個人為因素啦，佢班演說就全部啲群眾跟住想法全部扭轉曬。 係 啊，講 Brutus 點樣嘛？嗰個莎士比亞寫個。 Anthony 嗰班 Mark Anthony 嗰番演辭咧，真係話咧，真係無懈可擊。 冇錯，冇錯， 呢個咪人嘅因素咯。 冇錯，冇錯。 咩叫持平啫？話佢完全可以主導你改變想法，不過係嘛？所以變咗有啲嘢，有時你講民主又講即係少數服從多數，其實都好危險嘅。 嗯， 而家係嘛？好、 嗯、 多人都係羊群嚟噶嘛。 係冇錯，即係而且我哋好驚咧，就係我哋原本咧個gut feeling啊，即係話孟子所講嘅道德直覺啦。即係有啲嘢唔應該發生，就唔好諗，唔係諗其他嘢先嘅，而係覺得依真唔應該。即係呢一個直覺咧，我係好驚慢慢會磨滅咗啊！即係第一忘記咗一啲我哋喺現場見到嘅事情，或者咧就係我哋話俾自己聽，或者所有嘅人嘅公眾大論述都掩蓋咗我哋少少嘅記憶嚇。咁然之後咧，我哋就覺得係做呢個判斷最安全，我哋跟住大隊嚇。咁啊，所以咧就其實證據或者數據都係需要存在，即係話要提醒我哋，咦可以啊咁諗。以至到後來歷史再進前嘅時候咧，其他後來嘅人咧都會基於呢啲咧再去諗啊。咁、 嗯嗯嗯、 所以教育咧，其實譬如歷史科做評論咧都係重要，不過最緊要基於豐富啲嘅事實嘅基礎。 係係，頭先飛哥提到一點，我都想補充一下，即係話喺一個民主社會或者西方式民主社會咧，就好靠一啲政治人物嘅論述啦，對公眾人嘅演說而影響一個社會意見嘅。 冇錯。 咁最明顯嘅例子咧，就當然係譬如美國總統選舉嘅辯論啦。頭先我都提咗少少啦。咁啊，上兩個星期就發生咗美國歷史上最差勁嘅一次總統辯論啦。 唉、哎，真係收架。 係。當然個重點就聚焦咗喺特朗普同埋拜登度，但係其實華萊士啊，華萊士作為一個 moderator， 作為一個主持人咧，亦都受到非常大嘅攻擊，話佢唔夠持平啊。原因係咩啊？你係容許特朗普不停咁打斷拜登，係70几次啊嘛，我唔記得一個數字啦，就係打斷咗拜登嘅説話。咁所以作為一個主持人，其實都唔持平嘅。不過講開阿華萊士，其實華萊士就係20年前阿 Chris Wallace 訪問江澤民嗰個華萊士個仔嚟嘅。咁所以20年前咧，當時阿華萊士咧就去 CBS 訪問阿江澤民嘅時候咧，江澤民當時喺個訪問裏邊咧，係用英文去複述咗當年林肯總統喺呢個蓋茲堡上面一番演說，用英文講出嚟， 好有準備喎。 係啊，嗰次江澤民非常厲害嘅。咁啊，講翻華萊士呢一次受到咁大，而家阿華萊士個仔啦，受到咁大嘅批評啦，但係跟住落嚟仲有兩場辯論嘅。 嗯。 下一場辯論咧，嗰位 moderator 咧係叫 Mr. Scully。 但係聽講咁啊，陳澤明聽講第二場已經取消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啦，就即刻叫佢最後一場。 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 Scully 本身又係唔持平啊，因為咧佢發覺有人喺佢嘅 Twitter 上面咧出咗一句説話，佢就私底下走去問阿拜登嘅團隊。哎呀，其實特朗普問呢個問題，我應唔應該答佢咧？嗱、 嗯， 佢私底下去同拜登嘅團隊有交， 哎呀，咁唔得啦， 有通訊啊，咁所以咧就俾人覺得，哇，你唔可以再做 moderator， 你唔再持平啦。嗱，咁所以翻去啦，作為一個媒體啦，作為一個主持人啦，不單止要做到持平，仲要俾人睇得到係持平嘅、 嗯。 只有少少懷疑你係不公平嘅話咧，其實。對你的公正性是有質疑的， 同埋你的形象本身啊，人哋對你的判斷的時候是不是持平？即係話問題，你形象做得不好咧，你即刻馬上扣分啊！即係冇所謂叫持平。你話拜登掂唔掂？你昨天看佢電視就講啊，喂，有乜理由除了個掹開口罩攞個手掩住嚟咳，然後咳完之後又揾翻個口罩喺度，個口罩嚟做乜啊？原來問你咳嘅時候用手揞住，又唔係用口罩，咳完之後咧，然後攞個口罩。拉翻上去，咁咪喂咁樣嘅嚟防疫啊，咁樣嚟對付病毒啊，就即刻賣上扣大分啦、 啊！反面教材啊，幾好用啊！ 而最慘，拜登嗰番説話其實係批評緊特朗普個防疫嘅不足啊嘛。 係啊，咁佢就問掹咗咳嘅時候拎個口罩嚟咳，攞個手掩住個口，咳完之後就掹翻個口罩上去，咁個口罩係廢嘅，根本就係、 是、 隻口個手仲緊要過口罩。 咁所以去到副總統辯論嘅時候啦，當然民主黨都用翻同一個理由嚟到去即係嚇，即係好難去辯駁嘅。咁啊，但係咧，我哋咧接收呢啲辯論咧，其實都唔持平嘅。譬如嗰個人靚仔啲，可能咧我又會中意聽佢耐啲。即係嗱，我都會試過俾即係以前奧巴馬咧，佢其實講嘢好有吸引力嘅。咁我哋係我就會好中意聽佢講。 咁即係佢畢竟嘅訓練都係好強啊！即係律師嘅訓練、法律嘅訓練，好有條理，好有感染力。咁即係你越聽得多咧，你慢慢你個 preference 就會去咗嗰邊嘅。所以咧，冇話冇持平呢回事。 呢、這個阿明耀華又點出咗一個好重點，即係人哋批評西方民主制度就係、是其實選總統咧。同選美咧係非常之類似， 蘇麗啊嘛， 冇錯啦，喺一個好短時間內，你將你自己嘅優點去欺騙咗個市民，呢、這個就係選舉，亦都係等於選美。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混淆咗一個人嘅口才同佢嘅能力。口才當然係能力嘅一種，但係其實背後仲有好多嘢嘅。有好多人唔係好講嘢，好渣嘅，但係其實個能力係非常高嘅。但係我哋而家只係挑選緊一個方面 嘅做 show 嘅人， 識做 show 嘅人。 我哋冇俾機會㗎，你考試都 係 我哋以前。 成個 民主社 會就冇錯啦，識做 show 嘅人，但係好多人好有才幹，好有才能，佢唔識做， 唔識講嘢就唔得啦。 冇錯。其實識唔識做 show 咧？平日可能唔係好識嘅，點知嗰日唔知飲咗杯咖啡定咩咧，突然間會醒，係咪都會有？即係我都見過好多學生報告咧，有時真係成日覺得佢瞓著覺，點解嗰次咁關鍵嘅時候咁醒啊？我一定要俾分佢啊嘛，係咪啊？即係所以咧，我哋製造好多佳例嘅。咁但係陳澤銘都講得好啱，即係其實咧，佢唔係一定要呃我哋。但係即係唔係話佢冇缺點，但我哋寧願相信一個完美嘅人咯、其實我哋自己呃自己，咁咧就即係所以咧我哋今日似乎個結論就係覺得持平咧就唔係好大可能噶啦。但我哋盡要製造一種機制或者製造一個環境咧，令到更加多機會去思考翻或者反思翻，到底我唔係可以有另外一種睇法。 所以咪而家有嗰啲叫做。投訴機制咯，但係點樣嘅投訴機制先公平咧？冇用嘅，你覺得係嘛？ 真係冇用。譬如你話投訴，我又聽唔到。嗱，其實如果投訴，你成日都誒去乜乜投訴科啦咁樣，就算數啦咁。嗱，唔單止話個電話永遠打唔通嘅一件事，你最好就俾我打出嚟，我投訴係啲乜嘢？大家公眾都知道，有冇人都支持你嘅投訴？有冇人都遇到同樣嘅環境？你先叫做咧 take it seriously，即係好認真對待啲投訴。現時而家就好似有少少即係塞窄嘅一個咁嘅情況。 我個人嘅經驗啦，我有時又未必覺得，我唔係單單講香港政府啦，全世界嘅政府都係，佢未必真係好特登去偏聽或者唔聽市民意見，但係種種原因，譬如官僚啦。譬如一啲好個制度上面嘅問題啦，就令到市民嘅意見咧，其實反映唔到嘅，就會覺得呢個政府唔公平、唔持平啦。咁呢樣嘢真係重要嘅。 唔係有樣嘢可以作為一個理論，即係我講持平，就話有時好多嘢你無論設任何機制，要避免嗰種叫做咩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即係以前我哋點解香港會有廉政公署出現呢？因為以前未有廉政公署出現的時候咧，就由翻警察去調查翻警察啊嘛，咁就唔得獨立啊嘛，所以要搞個廉政公署出嚟啊嘛。一問題就係抽離咗警察嗰、那個權力，出一個獨立嘅機構，咁然後先至叫獨立啊嘛，係嘛？咁呢個就叫做 conflict of interest 啦。有咩有個利益衝突咧，你好難持平嘅。 但係呢樣我發覺咧，岑日飛陳澤銘可能都會好清楚就係、是，當我哋做啲公職咧，香港咧其實太細嘅，大家都識對方，咁、一定咧就要叫 declare 即係聲明咧，我哋冇利益衝突。譬如話我哋而家要撥款，咁批唔批款，咁睇下申請者同你有冇關係，你有冇一個喜好喺裏邊啦嚇。咁我哋一定話啊，識佢嘅，因為我哋識好多人啊。你問題就係香港咧，譬如你文化藝術圈來去都係嗰啲咩叫識。同埋唔識，同佢嘅關係親切到咩程度，佢都唔會問得好清楚。咁咧就靠你自己自律嘅啫。咁係咯。 我諗個 declare 嗰樣嘢係重要嘅咧，即係話我起碼話咗俾人聽，有一個咁嘅關係存在。受眾你自己去決定啦。我講嘅嘢你有幾可信咧？咁我哋香港電台經常嗰啲財經節目都有㗎，係咪啲財經評論員都 好笑 嘅？我會唔會持有呢只股票㗎？係 啊，最後佢一定話冇㗎嘛。 但係呢啲嘢咧， 咁係冇嘅。 嗰度後尾咧。好多嘢咧要出嚟叫做戲，譬如話我而家我依個機構依個單位，我預備係請阿陳澤銘入我個機構度，但我要表示持平， 我哋公開招聘，全部覺得咁，好似好高明。其實就已經內定咗係揾阿陳澤明嘅啦。 但係 我擺出嚟就話唔係特登揾佢，其實話做一餐做一場戲，做一個 show，好似好多人申請，點樣經過變其實到後屘咪又揾陳澤明。 我定咗咧，我都唔否定有呢种 嘢。周成咁嘅嘢咧， 真系 所有好多机构啊，唔止咁咪我嗰啲机构啊，全部都系咁。 亦都唔单单香港添啦，其实全世界都有咁嘅现象。 内定咗请边个？ 但系个机制啊嘛，个机制就系要你啊嘛。同埋仲有个机制咧，美国仲复杂，就讲明佢叫 affirmative action 啊嘛，equal opportunity， 即系你机会要平等。譬如嗱，唔同种族、唔同性别都应该。 而家咪好多未正， 年龄都系啊， 即系表示持平。又叫投标咯，投标嚟讲，其实内定咗啦，揾边个？ 但系佢都仲复杂，就话最譬如最平嗰个咁先算啦吓。咁咧你就都要搏一搏吓，要清楚嘅。咁但系佢亦都有个机制，就话咧，就算佢唔系最平，点解都要揾佢咧？又可以俾机会你写嘅。 咁亦都系我哋之前较早讨论啦。其实喺设计一套系统嘅时候，点样去 check and balance， 点样去互相制衡、互相监管咧？其实真系重要 的。重要嘅，因为好放肆噶咯。 系，冇错。 好，咁我哋今日咧讲东讲西讲到呢度啊。而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依然系生效嘅。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就播翻一首系我哋都向往嘅叫乌托邦嘅歌吓，乌托邦就系谢安琪唱嘅吓。祝大家一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拜拜。 拜拜